98.2 兆赫 ，AM 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嘴唇。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字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刚才那板拍的一点都不齐，好尴尬。 再来一遍啊，来，今晚有戏解忧愁， 可以，好，满足了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98.2 啊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啊。我们的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视频直播，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颜值特别高的两位嘉宾。 哎呀，不得了， 你怎么这么开心？ 我本来想说，哎呀，这迎来了我们节目开播史上颜值最高嘉宾，我说不行，说完之后 你得罪多少人得罪多少人。 对， 好，先来介绍一下啊，这个好厉害，这个经历啊，退伍军人啊， 啊， 青年演员石东东。东东你好。 Hello， 你好。 嗯，欢迎东东。嗯， 我们看到这个东东这个经历啊，有各种各样的拍摄经历，还当过兵啊，退伍军人啊等等的，还有各种这个直播啊，优酷的百万主播，默默现场，腾讯名人之子等等等等节目，可以说这个经历非常丰富。 叫什么叫反差萌 啊？ 反差萌 是他的这个外形 经历 和他的这个经历。 对，反差萌。 就是我当时第一眼看他的时候，在我心中啊，当时你就是入伍的时候是什么兵种？ 我是特种兵。 哎呀， 对，当的特种兵。 有你这样的特种兵吗？ 一个料挣得十个没问题吧。 这个你看他现在多瘦啊。 那料你十个也没问题。 在我心中特种兵就比如现在你看咱们现在看战狼二，你就应该是那样子的嘛。 啊， 对不对？你看他就是很清秀，就看不出来有那种特种兵的那种经历。 对，因为我那时候当兵的时候我很壮的，我那个时候160多斤。 你把他话筒关了。气死了。 真的，那时候160多斤，然后那个时候身体素质还是比较好的。然后退了伍之后懒了，因为我退伍4年了，我17岁当的兵，退伍4年了，然后就懒了，就不运动了，然后这个身上这些肉就开始往下掉了，就这。 我不运动之后胖了。 他是长肉，这就是差距，真的。 他那个时候说160来斤，然后这个身体素质比较好。我现在180来斤，我身体素质怎么不好呢？ 人家是不运动我还掉肉，你是不运动脸上都长肉。 哎呦，行了，我要介绍下一位了，不跟他聊了， 气死人啊！ 好，再来介绍一下已经来过我们节目的青年演员苏哲，苏哲你好。 你好，大家好， 苏哲，好美呀、 啊。苏哲现在。也在进行一个比较残酷的健身运动， 是吗？ 苏哲，自己介绍一下。 格斗。 格斗。 那个一个打郑磊十个，这个、一打我十个也没问题。 咱们俩就别往这个道上引了。 我们好好说话，不动手好吗？ 对，咱们该唠还是唠、啊。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想起了练这一项目？ 因为之前有那个有一档戏，要求去有一些动作上的拍摄，所以去接触 接动作戏啊。 对对对， 真是不错。我觉着 撒手英姿， 你知道，我特别欣赏就是演员，如果有一部戏对他提出一些就是这方面他们以前没有经历过的这些要求，他会努力去实现。你 赵磊，接下来给你做男一号，瘦个120斤。 你知道星爵吗？银河护卫队 啊，知道知道。 演星爵这个演员，他以前是就比如说《通缉令》里面，他演一个大胖子 啊， 他本来就是特别胖，长了230-240磅吧，那个重量。然后星爵找到他的时候，因为导演相中他这副喜剧脸， 哎， 说你不用减肥，因为在里面大量的特效嘛，我可以做， 你就胖乎了就可以了。 大哥从半年把自己减成了现在这完美的线条 啊。 如果有一个几百万美元片酬的戏在等着我，半年后你再看我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你这人怎么这么拜金呢？不能只向前看，对 不 对？要为艺术献身而创作嘛。 我觉得郑磊哥哥会更胖的。 他也许是只相中了我这个身材。 扎心了，姑娘。 好吧，那我们上半时段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关于各种扎心的话题呢，我们下半时段再得空聊一聊。 啊，没有没有扎我们的心，只扎你的心。 啊，对，没有扎你们的，是扎了我的吧。 对对对 对, 对， 尤其是东东。 啊，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网剧啊。首先介绍第一部是 啊，第一部叫做《颤抖吧阿布》啊，播放平台优酷，但是播放量4922万。《颤抖吧阿布》是一部科幻古装网剧，由新人郑业成、安月熙主演。该剧改编自疯丢子的小说《颤抖吧 ET》，讲述了躲星战士阿布意外坠落地球，寄身于唐家庶女唐青叶身上，并和唐家长子唐青峰在残酷的皇权斗争漩涡当中相爱相杀的故事。在最新又要剧透了，在最新一期啊，躲喵逼迫毛球星人前往讲武堂提亲，实则是暗作拖延寻找脱身机会。阿布得知毛球星王子即将到访，他特意组织众学员学习迎接舞蹈。肖如意找到躲喵被囚之处设法施救，不幸被毛球星王子发现了踪迹。打斗当中，肖如意不慎负伤，躲喵带着肖如意逃跑，他利用毛球星人的特性避开了追踪。而毛球星王子震怒来到讲武堂宣战，却被阿布的舞蹈所吸引。躲喵及时赶回讲武堂，他冷漠地拒绝了王子的求婚，并当众向萧如意告白。 这是第一部《颤抖吧阿布》。 阿布， 那我们推荐的是第二部网剧呢，虽然这个单日的播放量不是很高，《大号小兵》啊，这个题材我还是特别感兴趣的啊，想起了大兵小将的名字。 哎呀，那是不是张一山呢？ 是啊 啊， 好，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是29万。说的是在1948年冬到1949年春这么一个时间段，解放军对阎锡山盘踞的太原城开始了长达5个月的围困。小号手所在的侦察连在南梁村休整，令三妮儿和女儿惊讶的是呢，冒犯过他们的小号手竟然住进了他们家。那小号手按照班长李贵交给他的三条锦囊妙计，极力的扭转与三妮一家的这个关系。那总是闯祸的小号手啊，多次受到连长的严厉批评和处罚，但是三妮得知这个小号手的凄苦身世之后呢，渐渐对这个半大的孩子兵产生了同情和关爱。小号手也在与连队20天的分离后成长起来，想起了小兵张嘎啊，看起来也在他的年轻的时候呢，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比较散漫，比较自由，而且在慢慢的成长过程中啊，老惹一些祸啊。但是真的想起了当时非常老非常老的一部电影啊， 对，战争背景下的青年成长励志故事哈。第三部叫做《东方有大海》，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2万。该片以中国100年来在海上被侵略的历史为背景，展示了邓世昌、萨振兵等一批民族英雄创建中国最早一支现代海军的悲壮历程，尤其讲述了甲午战争战败之后中国海军卧薪尝胆东山再起的重建过程。全剧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塑造了一批大爱大义惊天地泣鬼神的民族英雄形象。作为近代唯一一部中国海洋主权的影视作品，该剧非常具有当前中国海军建设大飞跃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中国海洋主权又面临日益严重侵犯的今天，更将激励国人强 强军强海，开拓新的海上丝绸之路，实现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完成中国梦的宏伟理想。 东方有大海。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网大。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一部网大是大话食神啊，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达到了136万。该片呢是由何云伟、艾黛、薛琪联袂领衔主演的一部美食悬疑喜剧电影啊，阵容还是不错的哈。影片主要讲述了杏花村和第一仙啊，是这个小镇有名的酒楼啊。因为这个第一仙的掌柜苏东皮在美食大赛中是连败杏花村，而设计陷害对方。最终这个苏东皮啊醒悟了，和杏花村一起揭露了黑白双煞的恶行，并共同将108水浒宴席传承下去。歌手艾黛在影片中饰演一个跑堂的，他表示为了转型不怕自毁形象。哎，这一说到这个吃啊，我就很感兴趣。还是看一看的好。 你忘了石东东多少斤了是吗？你忘了你这个节食之后就会胖上脸的事了。 不是说下半时段再扎心吗？ 刚才扎的心这么一会儿就忘了，既吃不记打， 所以才胖嘛。 好，第二部为大家推荐的网大呢叫做灵犀效应啊，播放平台腾讯，单日播放量76万。该剧讲述了在 SPA 养生馆工作的天才按摩师苏咪咪，在治愈了大明星陆北鼻的腰伤之后，获得了媒体和粉丝的热烈关注，这就影响了 SPA 馆的正常秩序。一向不想收留苏咪咪的 SPA 馆的老板李泽泪痛快地开除了苏咪咪。苏咪咪的男朋友是渣男啊，经常索要苏咪咪的工作的钱来挥霍，而一向难为苏咪咪的李泽泪得知了苏咪咪的困境之后，居然召他回到了 SPA 店继续工作。李泽泪和苏咪咪互生好感，然而李泽泪却不合常理的三番五次试图将苏咪咪赶走。李泽泪对苏咪咪的爱恨交织，背后隐藏了什么惊人的秘密呢？ 感觉他老板好纠结啊，好拧巴呀， 神经病嘛。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部扫黄啊。扫黄的播放平台还是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达到48万。那该剧讲述了男主角啊，这个佳明大学毕业之后，在事业爱情双重打击下误入歧途，和这个不法分子的歧途上越走越远，最终代价惨痛，终落天网的这么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就是港片味道特别浓的片子 啊。 因为其实这几年我们看到香港电影呢，似乎跟它的黄金时代比起来，不是似乎啊，咱们就直说是走下坡路的这么一个情况，包括它大量的演员和它的一些导演编剧都是北上来进行这个电影的这些工作，但是前两年有一个扫毒，还有几部这个香港电影回到了当时 韩战， 哎，回到了港片原有的那种元素， 哎， 那种风格，非常非常不错。包括今年上半年，刚才还跟王哥说这个《一念无名》，真的非常棒，折合人民币的拍摄成本大概在170万左右，狂揽金马、金像等等一系列的各种奖项，主要是里面的曾志伟、金燕玲老师，还有这个余文乐是零片酬出演，新人新导演。描写了是我们在城市生活中心理有问题的，就是有心理疾病的这么一个家庭的一个艰难的生活，不被人所理解。其实这样的题材我们现在触碰的很少，涉猎很少，但是真的我觉得在网大这个题材，尤其它的制作经费比如200万到300万，它这个体量大概在100分钟以内，特别适合现在我们网大发展的一个路。我觉得在这个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扫黄，扫黄的它这个编剧是咱们的金鸡百花的金鸡奖得主杨明担任编剧的，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些这两年又给我们带回那个时代比较优秀的港片， 对， 然后在我们这个网大我觉得会有很大很大的借鉴。 我们也期待他们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啊。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这个网络前的您啊，动动手指进去点击嘛。 那好，上半时段呢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呢我们就联合东东、苏哲跟我们一起围读剧本。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北京爱情故事和小爸爸，一共两个片段。 了不地了， 了不地了。 你在的冬天总下雪，我不知道了，就算再寒冷，春来了，开了，雨走了，我留在这里，哪里也不去。 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我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 呀，大连老配二连裤，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还在家打冷菜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每天18: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啊。我们的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我们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深度合作伙伴盒方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同时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御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青年演员石东东。东东你好。 Hello 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我们的青年演员苏哲。苏哲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欢迎二位啊。 下半时段呢，我们进入我们这个唯独剧本，就是戏中戏这样一个环节啊。今天这个两个戏我觉得选的还是比较符合那个年轻艺人来演绎的。不会是有一些就是这个老戏骨这个所在的这个片段对我们驾驭起来都是太难了。今天 原来雷雨都演过，那是什么日子啊？ 茶馆我们说什么了？ 这说什么了？哎，行吧。 来，那怂二爷。好，那咱们这个第一番呢，咱们一共准备了两个片段。第一个片段是《北京爱情故事》其中的第11集，好像是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关于这个无敌啊，这个情感问题。这里面这个演员呢，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了。石小猛是由张译饰演的，张译现在火得不得了， 一塌糊涂啊， 一塌糊涂啊。还有这个佟丽娅扮演的沈冰，现在也是。一塌糊涂 、 还有这个李晨演的无敌， 那更别说了 啊！还有这个张歆艺饰演的林夏， 是。 然后其他这个肥四啊、佟锤啊，这是其他的一些角色，在这里呢，这个剧本中呢，他们的戏份并不重。那咱们就分分角，东东来谁？ 我演无敌吧， 无敌就是李晨当时饰演的这个无敌， 对， 这里边是他出现情感问题了啊，情场失意。 Okay、 那石小猛我来担吧，苏哲你来哪位？ 那我就林夏吧。 林夏啊，张译、张歆艺，我老串这两个名字，哎，对不起，对不起，啊，那林夏，那剩下就是沈冰， 那没得挑了，就是他了，挺好的。 佟丽娅这个由这个，你知道像，你们不觉得佟丽娅和你其实像你这种这个。轮廓棱角， 请注意你的措辞哈、啊！你接下来是要夸我对不对？ 是要夸你 啊！行，那你大大方方夸，大点声。 我就怕一不小心我夸完了之后你不觉得我在夸你，所以我才就是在措辞嘛。 少年，你要谨言慎行啊！ 夸了，好，咱们321准备开始啊、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过场我来吧。 好， 然后其实是从石小猛看着这个脸上淤青还没消退的无敌开始的啊。好，二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啊，321。 石小猛、沈冰、林夏和无敌肥四坐在角落里，铜锤往桌上摆放着酒菜。石小猛看着脸上淤青还没有消退的无敌说，这为女人打架不是你的罪过，连安迪这种小奶油你都打不过，其实也不是你的耻辱，但你顶着这副熊样跑出来见人可就是你的错了。无敌， 要是哪天沈冰把你给踹了，我看你还猖狂。 他才不会踹我呢。沈冰笑而不语。林夏， 要踹也是往家里踹。 得了吧，真是不知道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在一个情场失意的人面前秀恩爱，你们也忒恶毒了吧。 肥四拿起酒瓶子给无敌倒酒，来喝酒喝酒，醉眼看他人成双成对，总好过无人处，暗叹相思泪。众人都笑了，端起面前的酒杯与无敌碰杯饮酒。 哎，我说这安妮还真不是个东西，我要是李蒙露肯定把她剁碎了喂狗。 嗨，我想经过这次的事儿啊，露露一定也想明白了，谁才是真正爱她值得她托付的人。 我看你们俩干脆和好算了。 露露说了想和我重新开始，可我还没想好怎么办。 怎么，你是不是嫌露露和安迪好过了不肯原谅他？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身为一个男人你大度点行不？ 我怎么会嫌弃他呢？老实说，不管露露现在怎么样，他的第一次总算是给了我，我得有良心。 那你还犹豫什么呀，干脆这会儿就打个电话把他叫过来，我再把疯子叫过来，大家为你们一起破镜重圆庆贺庆贺。 石小猛和沈冰对视了一眼，有些不自在起来。哎，就别叫疯子了吧，他这会儿正在医院陪他爸呢。来，林夏。 嗨，没事儿，他爸病情已经稳定了，无敌和露露破镜重圆可是大事儿，少了疯子怎么能行。 你说就是他爸的病已经稳定了？ 是啊，今天都能下床走动了。 石小猛有些心神不宁起来，闷头喝着酒。 别叫疯子了，我还没想好呢，我现在这个样子实在不值得一个女人托付终身。 想什么想，瞎子都看得出来你还爱着李萌龙呢。 正因为我还爱着她，所以我才要考虑清楚我究竟能不能给她幸福。 哎，对于咱们女人来说呀，能跟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那就是幸福。 哎，沈冰，不是每个女人都像你一样爱情至上。 是啊，谁知道李萌露将来还会不会再变心。 我觉得应该不会了吧，这次的事儿给她的教训还不够吗？ 那就怕她好了伤疤忘了疼呗。哎， 你别老泼凉水呀，我就觉得他们俩经过了这番磨难感情肯定会更好。 我是怕我朋友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啊，那他们俩一个为心一个为物，反正我不太看好他们俩。 哎，你太悲观了，我相信啊，不管什么人都会渴望真爱的。 那渴望真爱是一回事儿，舍不舍得为真爱付出那是另一回事儿。这个世上有几个女人真能经得起现实的考验啊。 哎呦，咱们沈冰不就经住了现实的考验吗？要不凭她的资本还能跟着你一个北漂住在出租房里。 石小猛微微变了脸色，林夏也意识到自己说话欠妥，有些尴尬。无敌也在闷头想着心事，气氛一时变得凝重起来。肥四赶紧招呼大家，来来来来，把酒满上，把酒满上，来吃菜吃菜吃菜。啊，这一段当时就是你就看的时候，就是这种戏现在是我们国内电视剧特别擅长的， 啊， 真的特别擅长的。 是是是， 就是无论当时咱必须承认，当时这几个演员也非常优秀，啊， 没错，嗯。 而且我们国内在电视剧在对白上和这种对就是固定场面封闭空间的对白上，嗯，是我们国内电视剧现在特别特别强势的一部分。 对，处理起来还非常有力度的。 你比如说像《甄嬛传》等等的一系列，哎，它在外面的表现就是在国外大家认可度非常非常。 是的，嗯， 刚才看。这个我一看东东就没失恋过。 没失恋过。 一看你失恋次数就比较多是吗？郑磊， 你看我们俩的面相他肯定是我多呀。 人家从来就不失败怎么着吧。 就是我所以说吧，他体会不到像李晨这样的中年男子啊，当年还不算中年男子，也差不多中年男子了啊，失恋之后，哎， 又得罪人又得罪人，你 没指望喽，没几天喽那种感觉。哎，真的，咱们刚才就是说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当时东东是以前是这个特种兵嘛， 对， 就是后来怎么想走到这个演艺事业上的？ 因为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唱歌、 啊、 我小时候有一个梦想啊，我就想以后站在舞台上唱歌当明星嘛、 啊、 对，因为每个人小时候肯定都有梦想，但是我这个梦想吧，退了伍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就去录了一个综艺， 嗯， 然后录完那个综艺之后呢，我就开始往这个圈子里边发展了。 嗯，就当时就是综艺节目之后，然后你觉得这个还不错。 郑磊天天上综艺节目，也没有发展成这个圈子里的人呢，这就是差距。 咱们说好下半时段扎心，你就开始抡圆了来，是不是？ 咱说好的嘛，这叫什么？这叫如约而至的扎心。 如约而至，对对对对，咱们刚才说好了，说好了， 是是 这不能怨你，不能怨你啊。 对 对, 对啊， 那你看苏哲，原先我觉得他是 model。 嗯，对 啊，这模特、 嗯、 你是做平面模特还是 T 台模特？还是 T 台模特。 T 台模特， 因为我是学服装表演的嘛。 服装表演， 对 啊。 T 台模特， 今天节目怎么能坐着播呢？应该站着播啊，对不对？ 他们站起来了，他们站起来了，你敢站起来吗？ 就给他俩镜头就可以了，对不对？要不然可惜我们这好身材大长腿了。 对，你看 T 台模特，我们知道他是不需要你太多语言表达和各方面东西的。那你走上现在演艺这条道路，有没有什么就是当时怎么想啊？会不会觉得不太适应啊？ 因为在我们看来，一定程度上等于跨界。 对啊，这个我觉得很跨界的啊。 对对对，最开始就很多人都不太了解我为什么就一下子转行，而且跨度这么大。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在学校里所学的东西和这个领域里也会有稍稍的相关一些。 嗯， 所以说当时最大的障碍其实是心理障碍。 啊， 对对对，自己过不 了。你在 T 台上你还有心理障碍？我觉得那个心理很强大的。 不，当然当然当然，因为他我没接触这边之前吧，就觉得他可能是两种毫无关系的东西 啊。 嗯，因为一种是服装表演，一种是戏剧表演。 嗯嗯，展现方式各方面呈现都不一样。 对 对, 对, 对，而且我就觉得可能是走舞台走 T 台走多了之后，就练就了一脸的 poker face 啊！ 来，给我们来一下，来来个特写，来来来来 来， 就这样啊！ 就是 郑磊，你再来一个 poker face， 快！行， 咱不会通播吧？ 挺好，可以可以可以。 然 后，所以就是害怕自己在戏剧上人物刻画、表情上表达的不够生动。 嗯，对，以前可能长时间的工作会有种定式。 嗯，对对对， 啊，就是他 这 个架 子 拉起来之后， 哈，我原来还是新闻播音员呢，哈， 我也是， 太 巧 了，行行行啊， 其实你看咱，你为什么我也做了很多综艺节目，但是没走这个行业呢？ 因为你啥呀？ 他腿短是吧？ 你自己扎心吧，我不 说了。你看人当时，哎呀，我应该怎么来形容呢？你看我一想到人家是 T 台模特，我就想起了红高粱模特队。那他就我就过于接地气。 我跟你说，你今天就不停在得罪人，你知道吗？苏哲到现在没有翻脸，人姑娘修养很棒了。 你知道这个我们这个片头啊，大家听那个大棉袄二棉裤谁录的？ 我录的。是我是我是我， 我 自己认啊。 我这红高粱模特队又踩哪到哪儿啊？ 行， 我旁边你看多红，今天通红通红就来了。 对对 对, 对、 啊。嗯，那好，我们再来一段这个台词围读。这个呢，主要就是两个角色，那就由东东和苏哲来完成一下。 你们俩来飙戏了 啊！小爸爸一段，这里面主要是男生的台词量比较大啊，其实就是齐大圣去追小爱，但是这个好话好事呢，在他手里呢都秃噜不出来啊。在小爸爸里面呢，他这个角色刘欢演的好像是这个齐大圣，然后就是啊，就挺耍无赖的，就是死皮赖脸的啊，就是跟这个小 哪个刘欢、 不是那个。 等会儿，好像你对这小爸爸这部戏有什么误解啊？说话不要这么草率。 真的是， 是吧？ 那个演员是叫刘欢。 对对对，要说清楚啊。 这个 说清楚啊。 小刘欢。 哎，对对对啊。 好，瘦刘欢又得罪人了。 行行行行。 好，那咱们三二一，就从这个齐大圣开始追这个跟这个小爱，说这咱俩好这么多年开始。好，二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老头子又错了。准备啊，准备！ 好，按咱家里来练的来 啊, 啊，好嘞， 咱们家里练的来，来，三二一，走着。 你说咱俩好了这么些年，我对你是不是百依百顺？对你是不是言听计从？你不乐意做的事情，是我从来没强迫过你，对吧？是你老说我呀，这样那样，跟你是那什么？可是那什么是因为那什么呀？你不知道那是为什么吗？那是因为爱呀，因为我爱你啊。你老说你心里没谱，我对你是不是真的没问题？咱一腔真情明月可见，可我本将心邀明月，无奈明月照孤渠呀、啊。 你得了吧，你见我第一面你就想把我爱回家啊？ 对啊，那你知道那是为什么吗？ 那是因为我对你一见钟情啊。当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我这辈子交在你手上了。从此以后，任他山花烂漫，我的眼里只有你。你老说你要想想，没问题，我等。可总得让我有个期限，是不是？你多大岁数了？啊，29岁半了。再过几个月，我就是三十而立的人了。可是你看看咱俩现在的状况，我怎么立呀？我一把岁数了。你还年轻，26岁已经有4年的工龄了，加上大学整8年。你要是再考验考验我，你还是一枝花的年龄，直接奔着校领导的位置就去了。我呢，回收再处理都没人要了，到时候你再给我来一句咱俩不合适，我找谁说理去啊？ 哎，不是，你这说哪儿去了？ 我说的就是照这个方向发展的必然趋势啊。 你别激动，别激动。 我没激动，反正我跟你说，我对你是一片真心。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拿把刀把我肚子拉开，完了把我心肝肺脾肾都掏出来给你看，炖一锅毛血旺让你尝尝。 你这说的也太恶心了。 恶心吗？句句肺腑之言，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这到底要干嘛？ 我要跟你结婚。 结婚？ 你什么态度啊？你不要这种眼神看着我，你别跟我说你没想过，你就是跟我玩玩，我可脆弱你知道吗？一会儿死在你们学校里头。 哎，不是，你这也有点太突然了吧。 一点都不突然，雨果那样人啊，咔嚓天上掉下一孩子，突不突然？一会儿我出校门口咔嚓撞死了，突不突然？ 别胡说八道啊。 我告诉你，你就不珍惜我吧，你就不好好对我吧，啊，满眼放去，全是像雨果那样不靠谱的人，自个孩子会打酱油了他都不知道。你找一那样的你就踏实了，你就踏实了。你 切，那不也是整天跟你混一块的兄弟吗？ 对啊，是啊，所以说我得挽留他，我不能看着他一条道走到黑，是不是？ 齐大圣，你这是在向我求婚吗？ 对啊。 求婚就求婚呗，你喊什么呀？啊， 我没喊啊。 你还没喊，你要是真求婚呀，你就找时间去我们家一趟，我爸妈到现在还没见过你呢。 啥时候去？ 实在是太好玩了。 东东，哎，我跟你说，东东这个一看就是个好小伙儿， 对， 死皮赖脸的劲儿吧。 嗯，不行，给他来一场现场教学。我来，咱俩来一段。 我来这个齐大圣啊，让你。 我来大圣，你来小爱。 我要来大圣。 行，好，你来大圣啊。来， 这个我们来一个痞子版的。嗯，这个是啊，你看东东确实啊比较年轻，他不知道像这种，你看这里面这个齐大圣啊， 不是 快三十， 人在这个死皮赖脸这件事上，人没有经验，哪像你呀，对不对？来，给他来一杆示范，来一次现场教学。 我是反正没纯情 过。告诉东东， 来啊， 死皮赖脸这四个字怎么写？ 好，你看我这个脸皮比较厚，我也不在乎啊。 哎，来， 准备好了吗？ 老头他又错了。 咱按家里练的来。 准备好了。 来啊，3、2、1，你说咱俩好这些年了。对你是不是百依百顺啊？对你是不是言听计从？你不乐意做的事情，我从来没强迫过你吧？ 是，你老说我呀跟你那什么，可是那什么是因为那什么，你知道是为什么吧？那是因为爱啊，是因为我爱你啊。你老说你心里没谱，我对你是不是真的？ 没问题，咱一腔真情，明月可见。可我本将心邀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 得了吧，你见第一面你就想把我爱回家？ 对啊。那你知道那是因为什么吗？那是我对你一见钟情。那打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这辈子算是交在你手上了。从此以后，任他山花烂漫，我的眼中只有你。你老说你要想想，没问题，我等啊。那你可得总得让我有个期限，是不是？你知道我多大岁数了吗？啊，我29岁半，再过几个月我就是而立的人了。可是你看看咱俩现在这状况啊，我怎么立啊？我一把岁数了，你还年轻。26岁已经有4年的工龄了，你再加上大学整8年，你要是再考验考验我，你还是一枝花的年龄，直接奔着校领导的位置就去了。那我呢，回收再处理都没人要了，到时候你再给我来一句咱们俩不合适，那我找谁说理去？ 哎，你这都说哪儿去了呀？ 我说的就是照这个方向发展的必然趋势啊。 你别激动。 我没激动，反正我跟你说啊，我对你呢是一片真情，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呢，你拿把刀把我肚子拉开， 完了呢，把我这心肝脾肺肾都掏出来给你，会一锅毛血旺让你看看。 咦，你这说的太恶心了。 恶心吗？句句肺腑之言，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你自己看吧。 不是，你这到底要干嘛呀？ 我要跟你结婚啊。 结婚？ 不是，你什么态度啊？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别跟我说你没想过啊，你就是跟我玩玩。我可脆弱啊，你知道，一会儿我死你们学校里。 不是，你这也有点太突然了吧？ 一点都不突然。你看雨果那样的人啊，啪嚓，天上掉一个孩子，突不突然？一会儿我出校门口，啪嚓撞死了，突不突然？ 别胡说八道啊！ 我告诉你，你就不珍惜我吧，你就不好好对我吧啊！满眼放弃，全像雨果那样不靠谱的啊，自个儿孩子会打酱油了，他都不知道。你吵一那样，你就踏实了，你就踏实了。 那不也是整天跟你混一块的兄弟吗？ 对啊，是啊，所以说我得挽救他们，不是？我不能看着他一条道走到黑，是不是？是不是？ 齐大圣，你这是在向我求婚吗？ 是啊。 那你求婚就求婚呗，你喊什么呀？ 我没喊。 你还没喊？你要是真求婚，你就找时间上我们家去一趟。我爸我妈还没见过你呢。 啥时候去？ 知道什么叫死皮赖脸了吗？知道什么叫脸皮厚了吗？ 学习到了， 受教了。 这我有生活。 你太有经验了，你未来你曾经过去那60年就在干这一件事儿，对不对？ 十年。 其实 在死皮赖脸这件事上有着极其深厚的道义。 这里面都说了，我29岁半，你26，咱就为了不把我拉老了，你也别把自己往坑里扔，行不行？ 对对对对。极其深厚的造诣啊，造诣 岁数。 对对对，造诣啊。 其实真的，我就真的，我觉得现在咱们这个，也就是像东东啊，苏哲年轻演员，他有时候就是 恋爱谈的少，对不对？ 我 你是不是想说这几个字？ 我是这么想的，但我在考虑怎么说，你知道吗？这一句话直接 就是老叔叔和老阿姨的微笑，面对你们慈祥的微笑。 不是啊，不是啊，就是一个是这方面，我觉得是精力问题 啊， 还有一部分是阅历问题。就是慢慢的就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角色， 哎，对， 这种死皮赖脸的呀，或者市井混混啊，或者我们的警察叔叔啊， 哎，你能不挑你擅长的说吗？ 军人， 对， 特种兵， 对 啊，T 台摩托， 哎，好， 这两个角色如果回来一个剧里，你说不上他，们两个你们上谁？ 是不是？所以说别着急啊，这种事儿对不对？阅历这事儿着什么急啊？以后该来都会来的。 我急了吗？ 主要是你对现在当下年轻人有着更高的期望，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说偏见？ 你这奔七张的人了。 我急了吗？啊，我这么长时间我也没进入娱乐圈，我说我急了吗？ 每天都参加综艺，到现在还没火，这是个问题。 哎，啊，真的，下一步东东，你对自己未来的这个角色有什么样的期望，或者说特别想演哪一类的角色呢？ 对。角色，因为我是那个当兵出身嘛，我想演一些那种硬汉的那种角色， 汉子型的。 对， 到时候是不是还得把这身肌肉长回来啊？ 对，到时候得锻炼。 嗯，当时我还跟一些朋友谈过，我说我们现在可能缺乏一些铁血类的题材。 我呀，啊，题材啊， 不是说颜色， 啊，对， 不是说你今天穿这身红衣服的颜色，你就适合铁血类。 唐突了， 这个也不一定要多么的血腥，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精神 啊， 对 啊，就是一种男子汉的精神。 我呀。我们节目组的阳刚担当啊， 对，我们节目组的阳刚担当，经常听节目的朋友可能知道，就是我们王哥啊。 对， 王哥如果叫成王哥，马上就是铁血题材了。 说回来，人家要演硬汉啊。 硬汉类的，就像《战狼二》，对你有什么感触没有？ 有啊，因为我觉得吴京在里面扮演的那种角色，我觉得是非常爷们儿的，非常阳刚的。 嗯，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现在就是。现在的演员可能缺乏这种劲儿吧， 啊，一种血性精神， 对对对， 精神头上的东西，精神气儿。 嗯， 哎呀，演硬汉你得剪头发了呢。 对，要剪头发。 你演一个清朝硬汉，还得留头发呢。 吴京当年还演过太极宗师呢，那大长辫子，对不对？ 20年前。 行了，差不多了，啊， 暴露年龄了啊。好，今天非常感谢东东和苏哲来到我们节目，来参加我们今晚游戏。 感谢二位啊， 也感谢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收听收看我们的今晚游戏，也感谢天津御点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接下来呢是博虎点秋香，我是郑磊， 我是王哥， 明天见， 拜拜。 了无踪迹。 全的浮云，不朽的伤离，梦寐的笑颜又怎